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。 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魅力。永恒的魅力，欢迎各位好朋友，我是王卓。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分享的就是布拉姆斯和克拉拉的故事。当然了，在音乐时光机这样的环节，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段在节目里挺少播放的布拉姆斯 C 小调钢琴四重奏作品60号。这部作品布拉姆斯写它前后用了20年的光阴。 耳边听到的是勃拉姆斯写作的 C 小调钢琴四重奏第六十号，前后用了20年的光阴。对他而言，这首四重奏的创作就是他一次极为痛苦的情感历程，因为在这里每一个音符记录的都是他对克拉拉的思念。用他的话说，我用最美好的旋律都是来自于克拉拉。勃拉姆斯20岁那年首次走进了舒曼的家，第一次看到了克拉拉，就对这个比他大14岁的女人一见钟情。舒曼患病以后，他为了报答舒曼的知遇之恩，和克拉拉一起挑起了照顾病人的重担。几年的朝夕相处，更加了解了勃拉姆斯对克拉拉的爱意。但是呢，克拉拉她的身份是特殊的，因为她是勃拉姆斯她的师母，舒曼是自己敬如父兄的师长。尽管爱情爆发时如同洪水猛兽，他还是用理智压制住了他。舒曼去世以后，他主动离开了克拉拉，永远不想再见。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用勃拉姆斯自己话说的，他说在这里面每个音符都是对克拉拉的思念。勃拉姆斯的这首钢琴四重奏分为四个乐章，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乐章充满了不和谐的元素，可能你会觉得怎么这是对于他对克拉拉的思念呢？的确， 表达他烦乱的心绪，就是刚才的那一个乐章。最让他伤心欲绝的就是创作这个乐章的时候，他曾经充满了自杀的念头。他把这个乐章形容为一个人已经一无所有，而且他不能够留恋和终结自己的生命，这是怎么样的痛苦。1874年这部作品完成以后，布拉姆斯把它送给了朋友比尔罗斯看，他说，我把这首四重奏纯粹是作为一件古董送给你的。他是穿着蓝色燕尾服和黄色背心的人的生活的最后一张一幅插图。所谓这身的打扮，指的就是歌德的小说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当中的主人公维特自杀的时候穿的就是这身打扮。维特最终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布拉姆斯没有走上这条路，那是因为艺术拯救了他，他用音乐排遣了本来无法忍受的痛苦。布拉姆斯把作品交付出版的时候，要求封面是一个穿着蓝色外套、黑色短裤和马靴的人用手枪对准自己的头，这其实就是他的作品主题之一的某种呈现。而此刻我们聆听到的第二乐章好像变成了那种热情和奔放，可以说是他对恋爱当中青年男女的热情的歌颂，但是隐约当中也流露出了失望和无奈的情绪。好了，这就是布拉姆斯的 C 小调四重奏的第二乐章已经来到耳边。 斯的 C 小调钢琴四重奏在我们的节目里其实很少为大家带来的，尤其音乐背后还有一段故事，而这段故事也是先后在布拉姆斯20年的光阴当中出现。耳边听到的是第三乐章，行板表达出的是极其激动的心情，在布拉姆斯作品当中这种是非常少见的，也许它传达的是作曲家准备痛下决心结束对克拉拉的思念。这样的一首曲子，就像布拉姆斯所说的，这首四重奏的创作是他一次极为痛苦的情感的经历，每个音符记录的是他对克拉拉的思念。永恒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布拉姆斯和克拉拉的故事，当然了一起来聆听的也是 C 小调四重奏。在这里面所使用的乐器呢，有钢琴、小提琴、中提琴和大提琴。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回到这里聆听布拉姆斯 C 小调四重奏的第四乐章，另外还有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的柔板乐章。我是王卓，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，一会儿再见。 又在等。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用匠心做团餐，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。The weather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。本市上空受西北气流影响，天气以晴为主，风不大。虽然扩散条件一般，但是综合来看依然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。具体预报是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-3°C，最大相对湿度60%。白天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9°C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。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美丽。时光机，布拉姆斯，即使化为尘土，克拉拉，你死去的最爱依然填满你我之间任何一个缝隙，直到死亡再度降临为止。这样，我怎能拥有你？布拉姆斯是在他的老师舒曼家第一次看到了他的师母克拉拉，就是这位比他大14岁的女人，让他一见钟情。一直到舒曼去世以后，他和克拉拉反倒离得越来越远。在舒曼去世后，他主动离开了克拉拉，并且永不再见。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他写作的 C 小调钢琴四重奏作品60号，前后就经历了他20年的人生光阴。对他而言，这首四重奏的创作是他极为痛苦的情感经历，而在这里每一个音符记录的都是他对克拉拉的思念。上半时段我们聆听了1、2、3乐章的片段，下半时段从第4乐章开始。 斯的 C 小调四重奏，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样的音乐。尽管勃拉姆斯在舒曼去世以后离开了克拉拉，但是他的心却无法离开，他一直和他保持联系，时刻关心着他的生活。他默默资助克拉拉在全德国巡回演奏舒曼的所有作品。克拉拉她是一位钢琴家，他在暗中写下了无数封的情书，却一封都没有寄给克拉拉，在他临终前全部烧毁。期间他也尝试过爱其他的女人，但是没有成功，反而增加了他精神上的痛苦。他内向，以至于他不敢表白自己的爱情，他只能用音乐宣泄内心的情感。他把自己创作的每一份乐谱手稿都寄给克拉拉看，阅读克拉拉的回信成为他生命当中最大的乐趣和安慰。1855年10月，克拉拉在日记当中曾经提起过勃拉姆斯正在创作的一首四重奏。到了11月份，勃拉姆斯在写给克拉拉的信中要把乐谱送上，请他弹奏，并说：亲爱的克拉拉，我只是一个卑微的草包，不值得你的友情。然而这一次他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，因为他对写好的作品总是不满意，屡屡修改，他要把自己最好的作品献给他。而就是这样的一段四重奏，就是耳边的耗费了他20年光阴的 C 小调钢琴四重奏。从1856年到1896年，整整过了40年，勃拉姆斯始终没有跟克拉拉见上一面。1896年，63岁的他接到了克拉拉去世的电报之后，拖着重病之躯，匆忙赶往法兰克福。也许是泪水模糊了这位老人的眼睛，他竟然上了方向相反的火车。结果，当他辗转奔波2天2夜，最终到达克拉拉墓地的时候，葬礼已经结束。在墓前，他拿出了4首严肃的歌的手稿，独自一人用小提琴为克拉拉演奏。4首乐曲的名字分别是：《因为他走向人间》，《我转身看见》，《死亡是多么冷酷》，《我用人的语言》和《天使的语言》。他们是勃拉姆斯专门为克拉拉的生日而写的，但如今阴阳永隔，克拉拉再也听不见了。那在下面要为你带来的是勃拉姆斯的另一段非常柔美的音乐，当然在柔美期间我们也能够听到的是忧伤。这是来自于他的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行板乐章。 拉姆斯和克拉拉他们的故事今天就为你讲述到这里。其实克拉拉去世一年以后，很多人知道布拉姆斯也与世长辞，这段长达43年之久的生死恋终于画上了一个无比凄美的句号。也许吧，也许故事当中有很多段落是后人来自己加进去的，但是他们俩之间的确是有着让人心碎的感情。就像布拉姆斯自己说的，即使化为尘土，克拉拉，你死去的最爱依然填满你我之间任何一个缝隙。是的，克拉拉的最爱就是舒曼。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，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。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，我是王卓，明天这里再见。